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五一假期了，全国高速公路将会免费通行。在这个五一假期，城市文化范儿也推出了特别系列节目说出你的范儿，带领大家领略各行各业的魅力与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假期赏花踏青的资讯。中山公园璀璨的星空春花季郁金香花展进行中，来源游客不仅能陆续欣赏到海棠、丁香、碧桃、牡丹、紫藤、月季、芍药等中国传统名花，还能观赏到95个品种、30余万株郁金香、洋水仙、葡萄、风信子等球根花卉。展区设计利用星星、月亮、云朵等图案，精心布展出彩云追月、五彩云霞等7个主题景区。其中西坛门外梵高的星空景区以名画星空为灵感来源，用郁金香呈现出漩涡流动的星辰造型，突出了璀璨的星空的主题。在天坛古柏区，二月兰连接成片，一株株淡紫色的小花静悄悄地依偎在古树老人的脚下，与古树红墙灰瓦相映，成为独特的景观。西北外坛二月兰更是随地而生，洋河春日里好似一片花海。上世纪80年代，天坛二月兰开始成景，2006年开始遍及全园的香雪海景观。天坛共有自然草本植物39棵、137种，让您在北京市区里也有踏青郊游的体验。香山公园目前正处于山花最佳的观赏期。香山公园是北京花毛茛栽植面积和数量最多的公园，在芝松园、枫林村、嘉日园等处，红、粉、橙、黄上万株各色花毛茛绚丽多姿。此外，园内的紫玉兰、丁香、连翘、三色堇等50000余株花卉也都在绽放当中。今年公园专门预留出了赏景空间，用木屑和树墩铺成甬道，方便您的游览。本届赏花季会持续到5月6号，大家要抓紧时间了。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最佳观赏期还有几天，130余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为您打造了奇妙的秘密花园。今年郁金香展区的设计灵感来自于风行一时的手绘涂色书《秘密花园》，奇异的花型各具特色，红色的印象、黄色的普瑞斯玛、黑色的叶皇后、复色的鹦鹉等，色彩绚烂，还有洋水仙、贝母、观赏葱、番红花、葡萄、风信子穿插其间。郁金香花海宛如巨大的调色板，植物园还专门举办了专家带您拾花草活动。郁金香花期持续到五一前后，喜欢的朋友要赶紧行动了。春光正好，在京郊，天开花海、人间花海、玫瑰情缘等生态农田陆续迎来盛放季，油菜、向日葵、金银花、水稻、杂粮等各类植物组成了多彩景色，吸引城里人走向田间拥抱自然。本市农田景观作物面积已达10万亩左右，遍及13个区，市民们可以到房山长沟、韩村河以及海淀上庄观赏油菜花，去千年古镇琉璃河看牡丹花国色天香，而在秋季冬季也会有很多美丽的季节性景观作物等待我们。北京市旅游委举办的春光灿烂明媚密云2018年春季资源推广活动带来了出游好选择。本次活动以浪漫赏花、踏青植树、精品民宿为主题，推出了15项春季旅游产品、32家精品民宿以及4条旅游线路。一日游的线路有花香伴酒香、 寻访小镇情，到古北水镇参观永顺染坊、司马小烧酒坊、八旗会馆，品尝地道的民俗美食和小吃，一路观赏沿途山花烂漫的春季美景，体验欧洲风情小镇，摘果实，品红酒。同时还有香风香情香味儿，登山赏花踏青，在黑龙潭景区可以登山赏景，杏花桃花开满山坡，漫步或骑游在玫瑰主题花园，随走随停，闻花香，体验石磨、巧克力制作、陶艺制作等手工项目，与千亩花海倩影留念。如果想多玩一玩，还可以去云峰山景区，住在空中树屋里，呼吸新鲜空气，沿路欣赏千亩共里百花星的壮美景观，享受乡间泥土的清香和淳朴的乡情，登盘龙山长城，在司马台民俗村观星赏月，还有很多出游线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明媚密云找到相关资料。五一假期和亲友一起来密云赏花、植树、住民宿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随着气温升高，各种野菜开始在田间地头冒芽，还带着泥土气息的荠菜、苦菜、灰灰菜等成了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新菜品。不少临近城区的郊野公园迎来了大批专门来挖野菜的游人。专家提醒，挖野菜时请勿忘健康和安全，错误食用可能会引发腹泻、麻痹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此外，粗暴挖掘还会损伤绿化景观，伤及娇嫩的珍稀植物，市民前往公园挖菜还需三思和手下留情。在假期时段，北京的杨柳絮会继续随风飞舞。由于前期低温天气，今年杨柳飘絮时间较往年推迟了一周，或将飘至五月中旬。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祥表示，在市民忍受杨柳飞絮的20多天里，植物也正在完成传宗接代，而且与花粉相比，飞絮过敏只针对体质较弱的人群，建议市民出游时多采用物理方式，比如说佩戴口罩和墨镜，来减少飞絮带来的影响。大家也要记得随身携带抗过敏药品，出现严重症状要及时就医治疗。好了，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输送一下，这边有没有机会？倒地了，看看裁判点球判罚了极刑，利希施泰纳又是一次非常机灵的插上，浮尘一抖，施泰一吼，点球有了。 少年英雄闯天堑，禁区之内七步线，天涯之国天杀星，恐怖一万封侯剑。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苗林，草田苗，与自 喜欢看中超比赛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位年轻人，他在解说的时候没有搭档，永远以单口解说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他解说的球在中场没有多少广告，因为他要在中场为观众们带来球员的评书小段。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有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足球解说员作为嘉宾，他就是苗林。 大家好，我是苗林，子昂好。 其实苗林这一次没有开头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在用这个平时比赛当中解说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自我介绍 啊，没错，我们一说这个苗林六六啊，草田苗、雨字头、双木林，还有两个阿拉伯数字六。 你这个每次解说的开头啊，都是这一套啊，要说这个是苗林六六。为什么在名字后面选择了六六这两个数字呢？ 这个我在10年，应该我是在2011年注册微博的时候就叫苗林六六了，并不是说现在网络流行语厉害的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比这个六的要早 啊，对，比这个六的要早，是因为我小名叫做六六。为什么我小名叫六六呢？是因为我出生率六斤六两，六六大顺嘛，所以叫六六，所以叫做苗林六六。 这也是一下就成了一个标志了， 对， 没想到现在还有了666这样的夸赞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足球解说是一个挺重要的职业，或者说整个体育解说吧，就是体育事业和体育比赛的传播和发展啊，都是跟这个解说员有很大关系的。 是。 解说其实有很多方式，但是我知道苗林最擅长的，或者说你独创的，可以这么说吧，是一个评书式的解说。 没错。 为什么是想到了用评书这样的一个形式和解说融合呢？ 其实因为我从小呢就是学评书的，就特别喜欢这个曲艺。 当时呢也是因为我是山东人嘛、 嗯、 然后在济南我爸我妈呢管我比较严，也不让我看电视，就只能让我听收音机。当时那个电视呢是屏幕啊是朝墙 啊， 那个大屁股朝外，所以每天呢我都是看着屁股吃饭。第二天了，小朋友问我，就说你看的什么呀，动画片，有人说看的奥特曼，有人说看的柯南，问我了，我说看的是屁股所以没办法。那你说吃饭的时候也不能就干吃啊，跟父母聊天呢一方面就想找点事儿，结果呢就喜欢上了听收音机、 哦、 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呢在那讲故事，就是那个单田芳老师啊，哗、哦、来者为谁，哗莫泪啊，就这我一听就入迷了，就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呢就想自己呢学评书。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条件，我就拿那个复读机啊，这边呢收音机开始播，我这边就开始录，录下来之后我再听一遍我写的那个 A4 纸上，就一句话一句话的背。 嗯， 我当时呢自己背的第一段书呢叫做花木兰啊，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央求着我爸我妈说，你得给我找一个评书老师。我爸我妈一想，这是孩子秀逗了呀，这是多大孩儿啊，就喜欢评书，都是那时候都喜欢是跳舞啊，或者是唱歌呀，或者运动啊，没有人喜欢曲艺。我呢就特别喜欢，也特别奇葩。然后呢我妈呢就帮我找到了这个在山东比较知名的，也是全国评书八大家之一的刘彦广先生。 哦， 他当时呢是在南山，我呢就基本上每周吧都去这个郊区山上啊，一个山上他自己有一个别墅啊，爬那个山呢也特别难走，车都上不去，你得自己走路上去，有点这个世外桃源的感觉。我就在山上每周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评书，隋唐演义、燕子李三儿啊，包括山东好汉秦琼啊，还有一些小段闷茶呀等等等等，从那儿开始学，我就跟这个曲艺呢有了一定的关系。 嗯， 但那个时候呢我也喜欢足球，当时呢我有三大爱好、嗯、第一大爱好呢是侦探小说，第二大爱好呢是评书，第三大爱好呢是足球。我就当时就在看那个很多的一些足球解说，但我都在想所有足球解说都是千篇一律，一号传给四号，四号传给六号，或者呢加一些这个足球评论，就是技战术的分析。我当时从小学的时候我就萌发了，能不能把评书这样的语言加入到足球解说。 嗯，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也更没有想到我会考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都没有想过。我当时就在想评书能不能与足球解说相结合，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当时呢更多的是评书与民生新闻结合在一块儿，还没有这个评书与体育。梁宏达老师呢好像那个时候也没有出现。最早开始评书与足球解说相结合的还是单田芳老师 啊， 是在2006年，当时是世界杯还是什么时候？对，是06年世界杯。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这个专门给他开了一个专栏，就是世界杯评书。 嗯， 他应该是第一个用评书来讲这个足球故事的 啊。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于是呢，我就想，如果我以后有机会从事这个行业，我也要把这个评书与足球解说呢相结合。更有缘分的是，我大学之后呢来到北京，来到广院，结果呢也是认识了单田芳老师也算是他的学生和徒弟吧。每周呢也去单老师的家里呢去学习请教评书、 嗯、 那时候我应该是大一大二的时候，经常去他家，也挺近的，离我们学校挺近的。然后呢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把评书与足球解说相结合，他倒是很赞同的，他觉得应该不管是评书也好，足球解说也好，都需要创新，尤其是这个时代。所以呢当我大三，应该是13年的时候，有机会成为一名足球解说员，是在乐视体育第一个足球解说员。那个时候还不叫乐视体育，叫做乐视网体育频道、我那个时候呢是乐视的第一个足球解说员。我从第一场比赛开始，13年第一场比赛，辽宁宏运坐镇主场迎战山东鲁能，第一场比赛我就有意识的加入了评书元素， 找到了一个契机了，这算是 没错。因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平台，然后呢我把评书元素呢加进去、说实话那个时候乐视的关注度并不高，很少人会通过乐视去看中超，13年的时候， 对， 所以我加进去呢引发的争议并不多。但是后来随着我不断的去加入评书元素，还有乐视体育的受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争议越来越大了。有很多人喜欢，但有很多人不喜欢，尤其是评书的语言可能太过于 就是比如说丰富，或者这个节奏没有卡好，这个点没有卡上啊，可能呢这个点你更适合的去分析技战术，这个球为什么进，这个球为什么丢，但恰恰你用了评书语言特别的冗长，就是 段子没说完得说下去， 没错，和画面不太符， 是 就有点这个脱离了这个画面，这样很多球迷都觉得你不专业，或者说呢你这是秀，你这是炒作，你这就是不懂球不专业。 是，确实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哈。 对对， 很多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刚出来的时候肯定是要受到一些评论的， 没错， 一些争论的。 我呢是善于改变的，而且呢我是特别喜欢这样批评的声音，因为只有批评的声音存在，你才能更好的去前进，更好的有个方向。因为如果一个人啊你光努力你不抬头看，你光低着头走，你方向不对，你再努力也是事倍功半。但是你方向对了，就算你可能呢这个努力的程度没有啊那么多，但是你方向是对的，你可能呢会事半功倍。所以呢我觉得方向是很重要的，而这些球迷的一些评论啊，包括一些前辈老师对我的建议，他是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我呢也是不断的减少评书语言，就是在比赛当中减少评书语言，可能我之前 80% 我全是在秀评书， 太想说这些段子了、 对，但其实呢更多的是应该根据场上的一个契机，哎，我点到，哎，这个时候漏一两句其他人来不了， 不在多而在精、 没错，而且还是在于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特谢拉、速度非常快啊，啪啪啪就是一个就速度非常快，就直接杀到禁区了可能我之前说的比较冗长，我现在就用两句话，急如闪电快如风，银刀红马越长空，特西拉是杀到禁区直接结束啊、可能我之前说的特别多，但是这么一下子哎，很形容啊。但是我还是想把评书更多的呈现给大家，怎么办呢？中场休息我不休息了 啊， 别人解说比赛90分钟，我解说比赛大约105分钟，中场15分钟休息吗、 对， 中场15分钟我单独讲一段球员的评书小传，这个球员评书小传我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是 可以说我敢打保票很多球迷都不知道，而且在网上都找不到，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些著名球星，像李金羽的故事啊国安的寻龙啊等等等等，他们那些故事啊我都是每个月定期到旧杂志刊，包括这个报刊亭翻找上个世纪90年代的球员专访，一个一个的杂志去翻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专访，来找寻他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们没成名的或者刚刚出名，愿意说啊，比如说李金羽的原名不叫李金羽，他原名叫什么呀？就叫李金羽，字儿不一样。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李金羽是羽毛的羽， 对， 但不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出生的那一天他爸爸给他起的名字叫李金羽，下大雨的雨，为什么？ 出生下雨， 哎，没错，出生下雨了。过了两天之后他呢他爸爸敲开这个邻居家房门，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工艺品叫做羽毛画，正好挂在他街坊邻居的客厅墙壁之上。他爸爸呢金光一闪，觉得下雨的雨啊太笨重了，羽毛的雨比较轻巧，于是呢改名李金羽。这个故事肯定很多人也不太清楚，李金羽本人听完之后呢也转了我微博了啊，说有点意思，包括赵俊哲我赵俊哲夸张到什么地步，讲他的故事，讲到了他爸他妈如何去卖海鲜的，几点到几点，他爸他妈的每天的行程我全部调查清楚。 这两个都是国脚哈、 对 对，赵俊哲也是辽宁足球非常著名的一个球员了， 是啊，包括龙队徐云龙， 对 啊，徐云龙的外号也比较多啊，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一些外号，他从小有个外号叫做面条大王，这个可能很多的国安球迷都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呢他是在这个体校，体校呢他有很多队，有足球的、排球的、篮球的，徐云龙呢作为足球队的一个代表，身体块也比较好，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啊，但是饭呢是有限的，当时呢这个饭都是大锅饭，就面条，大家都想吃这个面条啊，徐云龙是第一个冲到箭，一个箭步冲上去啊，从这里面呢又把那个面条捞出来给队友呢分啊，给足球班的队友分，所以呢这个足球班的队友呢就称他为面条大王。 这些故事都是你在做这个中场评书小段的时候去找到的。 对、 也是为了给观众们、给这个听众们在解说、听解说比赛之余带来更多的这个关于 比赛的故事和球员们的故事， 没错， 这样的一个听觉享受。 是， 刚才你也说过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评书的这个经历，那我还知道你有一个称号，这个可能现在啊，咱们这个艺考季刚过，很多人都关注你当年啊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艺考的第一名，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是评书打下的底子吗？或者说这样的传媒大学的学习是让你坚定了走上这个话筒前或者说舞台上的这样一个道路吗？ 是，我说实话，我当时真没想到我会成为艺考状元。 嗯， 那个时候进校的时候压力也挺大的。首先第一点，我真的不觉得我播音有多好，我不擅长播新闻。 嗯， 我那个时候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评书的元素可能还是融入到了这个我的考试当中啊，艺考当中。当时也有很多这个质疑我的人，就是觉得评书，你一个喜欢评书的人为什么要学播音主持？评书和播音主持完全不搭嘎。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学评书，任何一个说相声，任何一个做曲艺的人，他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因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口齿，他的贯口绕口令等等，包括他的一些想法段子化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对主持人这个行业包括这个职业是有一定帮助的。 嗯，那在上了这个四年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之后，因为我知道之前你学评书都是跟着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师傅啊，上了大学以后也有单田芳老师的指导啊，那你觉得这四年的科班学习对你后来的解说或者说评书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啊。 广院给了我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空间和自由啊，可能你要去到其他地方，他会打压你的这个评书啊，觉得这不叫播音，不叫主持。但是在广院这个地方呢，尤其是我们的院长啊，卢景超卢院长，他就特别支持我，应该把这个爱好呢一直发扬下去，而且呢，要更好的呢放下来说。其实不论播音也好，主持也好，就是说话啊，评书也是说话。虽然呢，可能播音主持和评书它算是两个门类。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同样都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一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学播音也好，学主持也好，对我的评书有一定促进，而学评书同样也对我的播音和主持有一个加持。这两方面呢都是在不断促进螺旋式上升这样的一个过程， 相辅相成的。 对， 通过刚才的对话呢，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苗林他的这个评书式解说的起源和发展啊，也是对他这个人啊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那么他到底是如何走上解说员的道路呢？背后肯定还有着很多的努力和故事啊，我们在下一时段接着聊。 蜡烛再次点燃，细如花瓣，分分秒秒时间来不及眨眼，那从前又在浮现，这明天就在眼前。当你缓缓走来，我们相见，只让你看到我最美的一面，笑看待不动的心弦，只为那绿色的春天。点燃，心如花瓣，分分秒秒时间来不及眨眼，那从前又在浮现，这明天就在眼前。当你缓缓走来，我们相见，只让你看到我最美的一面，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五一假期了，全国高速公路将会免费通行。在这个五一假期，城市文化范儿也推出了特别系列节目说出你的范儿，带领大家领略各行各业的魅力与文化。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喜欢看中超比赛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位年轻人，他在解说的时候没有搭档，永远以单口解说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他解说的球在中场没有多少广告，因为他要在中场为观众们带来球员的评书小段。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有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足球解说员作为嘉宾，他就是苗林。 大家好，我是苗林，子昂好。 现在可以说是解说是苗林的事业了，评书呢是苗林的热爱的爱好。之前也讲了这个评书结缘的故事，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听，确实动画片看得少，但是广播评书听得多。在学习评书的路上，或者说练习评书的道路上，很顺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其实我的第一个老师刘彦广老师对我非常的严厉，就如果我一旦说不好的话，他不会打我他会骂我，就是就指我哪说的不好，特别凶。那时候才这个上小学，然后呢心里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刚毅，有的时候也会这个崩溃，所以那个他说的话挺狠的，就是你这说不了评书啊，然后我一句话一句话得模仿他。而且我练习有的时候也是要练习这个气息，因为评书很讲究这个气息，尤其是贯口，你一上来你必须不能吃螺丝儿，气息必须要顶住啊，胸腔共鸣，包括腹式呼吸，头腔共鸣，你都得上来。这是当时小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 是， 而且你要做到，刚才也说到了，眼中有物，言必由衷，你要看到，你不能就是眼里面没东西。我说一个人，我说这个人身高满丈，膀炸三庭，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往脸上端瞧啊，面如重枣，五柳长髯。你得看，你不能这个瞎说，瞎说你就没有画面感，而且你眼神得对。比如说，哎，我爸爸1米75，我就要看我爸爸是1米75。你不能，哎，我爸爸1米75，我昂着头看我爸爸， 这感觉就不对了 啊，这感觉是你在看姚明。所以这个眼神儿要注意，而且还有很多，就评书它不是说就是收音机里我听有语言，其实有电视评书，电视评书是有动作的， 对， 你动作也要到位，尤其是一些京剧的一些东西，你要融入当中啊。就见金甲朝着史丹奈面门就是一拳，啪，史丹奈不慌不忙旁边一闪，来了个小闪，啪，刀住金甲的手腕子，然后借势就是顺手牵羊往前一带，跟着脚下是个扫堂腿，你给我趴下吧。金甲还真听话，趴下就趴下吧。这语言语气 是， 包括刚才演播室当中，我也是有动作在的，所以你动作也是要特别给力，而且那个时候要练基本功。这和这个播音主持的基本功不太一样，那有很多的贯口啊 啊，报菜名这是最基本的，八扇屏啊，啊，人物赞啊，定场诗啊，背了好多定场诗、啊、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难难难，说我升官发财美美美，可俩腿要一蹬啊，完完完，有很多这样的定场诗、 哦 啊、 是也能听出来啊，这个苗林在评书方面这个功力还是很深厚的啊。其实做完这期解说员的节目，我真想再做一期评书的节目啊、 嗯。 这是学习评书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学习评书啊。 对。 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努力上的付出。那在成年之后啊，在这个来到社会当中，也毕竟有了自己的这个学业啊，或者有了自己的事业， 嗯、 那在能不能继续坚持去学习或者练习，或者说在推广的这个路上有遇到阻力吗？ 其实评书这个艺术啊，我一直觉得现在问题很大。 嗯， 一个呢是就有点青黄不接了 啊。 有句话说特别好，江山代有才人出，鲜肉完胜老大叔。但是现在呢，这个评书这个行当，感觉还是缺少一个郭德纲这样的领头人物， 嗯， 这确实是真的。而且呢，茶馆说评书的人也是挺少的，其实北京倒挺多的， 嗯， 你看这个宣南啊，对吧，啊，包括这个康陵宣后海啊，啊，东城啊，都有，就是北京评书代表人物连丽如，对吧，王月波、李菁等等啊，前辈啊，都在做这方面努力，但是永远那些观众就是这么一堆，就你这周去还是这些人，你下一周去还是这些人， 嗯， 你怎么让这个受众更多的去扩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去把评书啊与动漫相结合，讲火影忍者，我之前还真的尝试过讲火影，然后还有呢讲海贼王，但是呢还是没法打造一个评书这样的网红，或者说评书这样的偶像。 是 你只有像，就我一直觉得你只有出现一个类似于鹿晗这样的角色，类似于吴亦凡这样的角色，或者说像汪涵这样的角色，你才能带动 年轻人当中就有市场了， 你才能带动、嗯、而我呢就是想成为评书足球，哎，评书体育这一块， 嗯， 我当时觉得评书可能与娱乐相结合有点困难，不太认账，与新闻相结合呢太多了，大家可能觉得还是主持， 是， 但是评书和体育结合，梁宏达老师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路， 嗯， 而评书与足球解说相结合之前没有过，我当时就是想如果能把体育的这些受众还让他们认识到评书，让他们喜欢上这个，可能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出口，而且确实有很多人听了我的足球解说之后，尤其是90后95后啊，听了我的足球解说，他会不自觉的去翻找袁阔成老师、单田芳老师这样的评书去听， 对， 他们认识到了，哦，评书，这叫评书，可能很多人之前都分不清评书、快书、快板，以为这个当这个当当这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无怂，血圈到过少林寺，哎，以为 这是 以为这是评书，啊、这是快书， 哦， 它不一样，这快书这个铜板打的，它不一样，就有很多人分不清、嗯。但至少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就是通过我在电视方面的一些曝光，因为我不仅是一个足球解说员，我也在参加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 是 啊， 也没忘了评书在这些节目上。 我一般去参加综艺节目，作为一个嘉宾去的话，无非打两个标签，一个呢是评书，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足球解说， 嗯。 说实话，这两项啊，足球也好，评书也好，在中国都算小众，你 对 你不得不提， 是、 真的是这样，喜欢评书的人本来就越来越少了，而足球呢， 嗯、 说实话它还是因为成绩各方面的一些原因 在发展当中， 对，体育目前也是在发展当中、 嗯、 它和这个娱乐这个量级是没法比的， 是， 所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在足球解说员当中也能让一些年轻观众喜欢上，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或者说呢就是能够让大家觉得哇，足球解说原来还能这样， 是、 啊、 虽然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整个喜欢评书的人呢已经不是很多了， 是 了解常听评书也不是很多了，而且最关键就像刚才苗林说的，也是以年龄比较大的人为这个群体的主力啊。那年轻人如果说越来越少的人去听评书，甚至说都不知道评书是什么东西的话、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文化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是、啊、我 之前也是参加超演的时候，我也是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超级演说家。 对，超级演说家、啊、我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去坚持的、嗯、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啊，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不断前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啊，无论是评书也好，还是足球解说也好，或者说是评书足球解说也好，这条路啊真的挺难走的。 嗯， 说实话，有的时候同行前辈其实并不是特别认同，虽然受众真的是挺喜欢的。同样两路流，中超联赛、意甲联赛，同样两路流，我还是第二路流，第一打开的还是那个第一路流。可能有的时候中场休息，啪，我的流量突然急增， 是 很多球迷都知道我中场要说评书，都到我这路流来了。 嗯， 这个流量我甚至要比第一路流还要多的，但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打破传统，有点颠覆的意思。所以这条路并不好走，就是会受到很多的一些质疑，还是不愿意去这个去放弃，因为我是在改变的，我不是说我就执拗的，我一定要起范儿在节目当中、嗯、不，一直在追求的是专业性。 嗯， 中超联赛我都能知道这些球员七大姑八大姨干嘛的，我都能知道他从小的故事，这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觉得我的功课的这个功底包括这个丰富程度是非常多的。 嗯，这也确实是很多解说员受观众们欢迎、观众们买账的原因哈。比如说这个解说界的这个目前的做得很成功的前辈詹俊， 嗯 啊，他的标签就是随便扫到一个观众，甚至说一个什么工作人员都能知道他今天是、嗯、来干嘛的啊，身体状况怎么样，甚至都能知道哈、啊。这也是觉得解说员特别神的地方啊。那我们也是说回到解说这个道路上啊，你在之前跟我们讲过你是如何和评书结缘的啊？那你的第三大爱好足球，你是怎么喜欢上它的呢？ 其实呢，因为从小呢受到我爸影响，我爸是球迷呢 啊， 然后呢我就喜欢上了足球，而且那个时候甲 A 联赛还挺火的， 嗯， 那还不是中超，甲 A 啊，当时呢在山东，有这个山东鲁能， 对， 或者之前再往前济南泰山啊，所以呢我当时呢就在现场，是山东省体育中心啊，鲁能球迷呢被誉为圣体，我就在那儿呢就是看球，耳濡目染呢喜欢上了足球 啊。 而且呢我这个人比较博爱，就是我不仅看山东队的比赛，我什么队都看，国安队啊，包括之前啊是大连啊，我都有关注。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超，我特别喜欢中国队，所以呢我对于每支球队呢从小的时候我就都有些了解了，然后尤其是做了这个行当之后呢，我更喜欢了这个中超联赛，因为我觉得这特别像一个江湖，就有点武侠的意思，这个爱恨情仇啊，球员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球队之间的一些关系啊，每场比赛的一些状况啊，你都感觉到这真的就是人生，这真的就是一个武侠小说。 嗯 啊，特别特别有意思，你细细品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每个人球员的经历也好，成长也好，和自身有的时候真的有点像啊。 嗯，那在了解了这些啊，应该说是一个骨灰级球迷的程度了，我觉得、 嗯嗯、 啊，那是如何从一个从小就是一个球迷的这个身份啊、 嗯嗯、 转换到一个解说员的身份呢？是有怎样的契机啊？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还做过一段时间领队 啊、哦， 那个时候呢是我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因为我大一自学了日语，就是、 嗯、 学到了 N2， 差不多是英语六级吧。然后呢，我自学了日语之后呢，有一个契机是潍坊杯国际足球青年邀请赛 啊、哦， 第一次有了日本队来参赛，当时呢是日本百太阳神 U18， 需要一个会日语，但是呢要懂足球的。作为中方领队，他不需要你日语多好、嗯、但是你要懂，同时呢你还要懂足球，他们有专门的翻译，但他翻译可能不太懂足球、 哦、 所以呢我呢就很幸运选上了，我就成为了日本百太阳神 U18 的中方生活领队、 啊、 跟他们呢有了一些接触、啊、有了这个履历之后呢为我增添了不少的一些光彩。当时的日方领队叫做吉田达摩，他后来成为了日本百太阳神的一线队主教练，现在已经是下课了。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叫做小林佑介，他后来呢现在成为了日本的国青队队员，也是百太阳神目前的一个轮换主力球员。 嗯 啊，也是很有缘分。 后来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学校呢要选派一些学生呢去央五实习，我呢就被选上了啊，去到了央五呢，实习了有大约伦敦奥运期间的这段时间，我都在。当时呢，贺伟老师和刘家元老师一直在带着我。 嗯，这都是两个很著名的解说前辈啊。 没错。然后呢，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算是有了一个入门。 嗯， 再往后，其实我从10年开始，对于足球解说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呢，了解，是因为10年我听了两个老师的解说，让我对足球解说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嗯， 可以说呢，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偶像，特别是董路老师。 哦， 董哥欣赏，董路老师和李欣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解说搭档。可能呢有一些球迷对他的解说风格也是有一些这个不认同，但我是很喜欢的，而且这种旁若无人、煞有介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的感觉，并不是每一个解说员都能达到的。 嗯， 他不是在背课文，他完全是在用自己的思想在解说，而且他不单单是一个解说员，他是主持人，他甚至感觉像是一个老师在跟你讲很多的一些道理，而且他也在做青训，中国足球小将，也让中国的青训有了一个全新的开拓和创新。我呢一直在担任这个中国足球小将的全程解说和主持，所以我对这项中国足球小将我是非常认同的。 嗯， 我甚至是不要钱，我免费去做这个事情。 嗯， 而且确实在最开始的时候，董路老师是自己头衔在做的， 是 这毫不夸张的讲，这个我是全程见证的啊。现在有融资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是确实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 这也都是在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在做贡献。 对，他做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包括他发车一直播也好，他说的很多的东西， 嗯，这是第一位。 对、 啊、 然后他的解说风格我也很认同。 嗯 啊，因为他是相声足球解说，我是评述足球解说，他都能走出一条路子来，而且他粉丝那么多，我照样也可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子。 嗯、 后来呢是慢慢的是在2013年乐视网体育频道招聘足球解说员，我又去了，没有想到我就应聘上了，我就成为了乐视体育第一个足球解说员。 嗯， 第一次拿起话筒还是有些紧张的。那时候是那个2013年的8月份，解说的第一场比赛是这个山东鲁能客战辽宁鸿运。确实感觉不一样，我觉得哎呀，我也是一名足球解说员了。那个心情其实是挺激动的。 嗯 啊，但是还是太稚嫩了，那个时候解说真的太稚嫩，现在回听我觉得就是 惨不忍睹嘛， 就是纯粹的去描述场上，没有任何的一些思想，没有任何的见地，把握细节能力也很差，评述的点也不好，也太过于显露自己了，又太显，就是太显了不好我觉得就是之前的解说确实和现在相比真的是差太多了，当然我现在也没好哪里去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不断的一个积累和努力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很谦虚的哈。 没有没有， 其实刚才你说到了很多当时自己第一次解说的不足，他们也是解说员应该具备的一些能力，对吧？ 没错，而且说实话做解说挺累的，我当时2015年2016年的时候太累了，我曾经从下午4点钟一直解说，能说到第二天中午12点，我说了6场球。 是，就是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说有的这个有一个不懂球的同志就问一个球迷说：“你说为什么这欧洲的球员精力这么充沛呢？半夜3、4点还踢球直播给咱们看？”确实是，也是因为有这个各个洲际的比赛哈，各个地方的比赛是正好是串成了2天，是吗？ 对，那个时候比赛太多，解说员太少，我又只能不停的去说。 嗯， 但这也是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底蕴吧。而且我有的时候一周能说上20多场球，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嗯， 那个时候整个人我感觉像机器一样，就不断的去运转，弦儿都快崩了，真的。那段时间实在是太痛苦了，但也是特别历练人。连续4天熬夜，家常便饭，意甲完了欧冠，欧冠完了欧联，欧联还有英超等等等等，我连续上大夜，我不怕了。 是， 我有这样的一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再遇到一些困难我都不怕。而且就是因为我从大学本科包括研究生，我一直在外面开始做解说，做娱乐主持，做新闻节目主持人，在电视台也好，网络也好，给了我很多就是人情世故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学习啊， 这还是很重要的。 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足球解说很辛苦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世界各地都有足球运动。而现在呢，目前足球运动发展的比较好的是欧洲啊，他们有五大联赛，所以说经常也需要熬夜啊。刚才苗林也给我们讲了他这个熬夜的经历啊，这真的不只是熬夜了，是熬天啊，熬了一天两天啊，连着熬。其实解说这个行当，据我的稍稍的了解哈，我觉得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评书啊，其实确实有点区别。我觉得评书是把自己知道的故事讲给别人。 对。 比如说这个英雄故事我是知道的，你听众不知道，你听我这么给你讲。但是这个解说啊，是观众在看这个画面，你也在看这个画面，你们同时看到这个画面，你得在很快的时间内把这个场面给观众们讲明白。 没错。 你觉得这个相悖吗？或者困难吗？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相悖。就是还是要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这个恰当的时机需要你自己去拿捏，因为评书不是说只是讲故事，我所谓的评书元素融入到解说当中是一些技巧啊，比如说这个赞赋，包括我都不用评书语言进去，节奏有没有评书的节奏，这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这个包拯端起酒杯往杯子里这么一看啊， 很有现场感。 对，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预知后是如何，咱们下回分解。我啊这一下我有个停顿，这就是一个节奏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有这种节奏在里面。所以你评书不仅仅是语言在里面，是你对语言的那种把控和一种节奏，你是在控制着你的语言，在掌控这个比赛的，不是你比赛拽着你走，不是说比赛拽着你解说，而应该你解说掌控这个比赛，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评书足球解说，大家不要以为评书足球解说就是要把讲故事讲评书，我要炫技啊，灌口啊，刚才也说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摧风破敌任纵横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话啊，刚才说急如闪电快如风行到红马越长空，凌波微步衔杯疾走，就见这名球员赫里拉就好像是一名战士，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拉过战马是班安人等翻身上马，当口燕俊双腿哥飞虎战，左脚一灵凳就见这匹战马是翻地亮挡，直接杀奔到禁区之内。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那个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最菜鸟的时候，我认为是这样，不对。 这是最开始就是生堆了， 生堆 堆砌、 一远射，拉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全是这样的，然后每一个球员进球我来一个赞赋，这个我看英雄皆有种啊，这个热刺小将孙兴民啊，那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我就整天这么说。我觉得评书足球解说是评书的一些这个语言，这种功底，从小学的一些东西融入到我的骨子里当中，那些节奏掌控包括一些停顿，这都是评书。它不一定是我只要用语言进去，这种没有，你听我的这个解说的停顿节奏和其他解说员是不太一样的。 确实，这也就是说把解说这个东西啊回归于解说啊，但是每个人对于解说都有自己的创造和理解， 是 啊，我们用评书的方式去创造它。也有的网友啊就是很明确认为足球解说，我们看球就是等着这个解说员啊来分析技战术的。我们这些门外汉，你们内行给我们分析好了。或者说呢，说就应该激情嘶吼啊，别弄这些文艺的段子。也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你从这个解说员的角度来看啊，宏观一点来看，你觉得是应该是有一个标准吗？还是应该是更自由化一些？ 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就是一个师傅一套拳，各有各的打法，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且我觉得并不冲突。我的解说他也是有激情的呀，我的解说他也是有技战术分析的呀。我只是多了一样东西，评书。对吧？ 对， 而且我现在又不是经常使用，只是中场休息的时候说一段。我现在更多的还是回归足球本身嘛。 确实，我们也是在刚才的这些问题当中啊，了解了一下苗林的这个评书解说啊，它的这个起源以及它的这些特点和细节啊。那在下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聊更多关于解说员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网友啊，在我们这个发出预告之后，发来了很多他们对于解说员的问题啊。我们下一时段邀请苗林来给我们一一解答。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五一假期了，全国高速公路将会免费通行。在这个五一假期，城市文化范儿也推出了特别系列节目说出你的范儿，带领大家领略各行各业的魅力与文化。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今天第三时段，我们接着来聊解说啊，这个行当，也是邀请苗林来给我们解答很多这个关于解说的问题哈。 嗯， 我现在最想知道，解说员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 嗯， 对吧？肯定也有说错的时候。 嗯， 这解说员说错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又诚恳，又诚恳， 啊、 也别耍什么小技巧啊， 嗯、 就跟观众朋友道个歉。说不好意思，刚才呢可能有一个口误啊，怎么怎么样，你道个歉。我觉得诚恳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球迷能理解。就刚才你也说到了，人非圣贤是吧，孰能无过、 嗯、 人非圣贤，孰能生巧，所以就也不用太着急。我觉得就是诚恳的道歉就行了。 嗯，也有网友问啊，这个我们的网友有一个叫秋日思雨问、 嗯、 我看这个足球啊，有的解说员是专门说球的，以前没有踢过球，或者说没当过职业球员， 嗯、 有的呢是著名的职业球员， 嗯、 啊，感觉是来当嘉宾的、 嗯。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说球的是必须自己亲自踢过球的吗？ 说球的不一定是踢过球的， 嗯， 这 A 角和 B 角嘛，当然 A 角和 B 角也不一定分那么清啊。A 角呢就是解说员 ，B 角呢是评论员 ，B 角一般都是有过专业的踢球背景的，比如说像张璐指导啊、徐阳指导啊，这都是这个比较全国非常有名的 B 角，还有刘越指导啊，哎 ，B 角就是主要是踢过球的评论员，他主要是分析技战术啊，包括场上的一些走势啊、预测呀、啊、等等等等。解说员呢就是描述场上。啊，很多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出来之后啊，包括一些学新闻的，包括热爱体育的人啊，基本都是当 A 角、 嗯、 啊。我呢，我就是 A 角啊，但我更多的还是单口。嗯， 对，单口和双口，你觉得你有经历过这个双口解说吗？有没有觉得这个 挺多的、嗯、 啊？那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会更累一些吗？自己说的话？ 我自己说其实还好，我因为我是评书最后解说，评书一个人说嘛，我单口解说更能发挥我的一些自由和特长， 嗯， 我的把握的节奏更好一些，如果你是对口解说的话，可能你要和嘉宾的搭档啊、熟悉程度啊，你要给他接话递话啊，聊起来啊，其实还是两种不同的解说模式啊、 嗯， 这都挺好的。 对，那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问题啊，我还想再追问一句、 嗯、 啊，刚才我们这个网友说过，是不是必须踢过球的？苗林以前踢球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踢球的经历呢？ 其实我踢球呢，也就平常跟这个朋友们一块踢，就是在学校里踢踢，踢球还是必须要踢的啊、 哦。 可能你没有踢那么职业。但是你就踢球，你才能感受到足球在场的一些运转，你才能更好的去说球。 其实我们觉得足球解说啊，都是说是现场功夫、现场怎么踢的他怎么说，但是我相信前期的准备和平时的这些长期的练习肯定还是有的啊。那苗林在赛前会进行怎样的准备呢？或者说平时是有没有什么在平时每天要做的练习？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广义准备和狭义准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广义准备就是你不断的去浏览，不断的去看球，你平常你看场欧冠，看场欧联，看场英超、中超，你这就是在积累，你这就是在学习啊，你在看，而且呢你还在听不同解说员他不同的解说风格，不同的解说特点，对足球的理解不一样，技战术的分析也不一样，这就是一种广义的准备。包括你平常你浏览新闻，你跟茶余饭后跟朋友们去唠嗑啊，对足球的这样的一种认识，这就是一种广义的准备。狭义准备就是你知道这周末我要说一场中超联赛，北京国安打广州恒大，或者说国安打鲁能，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场比赛了，好，你就要搜集关于这场比赛赛前的任何一条信息，你必须把任何一条信息都给捕捉到，这场比赛有什么看点，你得让球迷知道，就是尤其在赛前演播室的时候，你得说出来这场比赛有什么看，你的球迷得知道啊，他得更好的去呈现这场比赛，包括每个球员的一些基本的背景信息啊，国安队有没有曾经在鲁能队效力的，鲁能队有没有曾经在国安队效力的，这两个队之间有没有什么恩怨，他们的交锋记录又是多少，他们的最新状态如何，主教练的技战术打法又是什么样的，然后基本的球员站位，拿到比赛的首发名单之后和上一轮比赛有没有什么区别，这场比赛会不会改变打法，或者说这场比赛有没有一些调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有没有一些伤病还有停赛的情况，你都得查清楚了。这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甚至还要查清楚主裁判的信息，这个主裁判他的执法之前执法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什么时候成为中超裁判的，有没有是国际级裁判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你要对规则有一些了解，尤其是最近什么 VAR视频助理裁判你得搞清楚了，还有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U23 的政策等等等等，你都得了熟于心，尤其是现在 U23 的球员，这些小球员你必须知道他的一些成长经历，他肯定会上场啊是吧，我呢就是跟这些小球员建立好非常好的关系啊，比如说我和刘若凡关系就特别好，申花那个啊，再比如说何超被誉为下一个郑智啊，里皮说的何超我私交都很好啊，我就跟这 U23 的球员打成一片，还有就是你得真了解，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这个黄子昌啊，我就知道他很多的一些故事，你也得了解清楚了黄子昌有多厉害，他小学时候转过三次学，你得知道 这些都知道， 对，他呢并不是江苏人，他呢是福建莆田的，他爸是做生意的，之前是做什么生意的呢，你说了，然后后来呢又开始卖枣，你这都打听清楚了，然后他呢转了三次学，为什么转学呀，因为要更好的踢球，他一开始呢是在这个雨花台啊，后来呢又转学，又转到了其他的学校，又去了常州一所小学，又从常州上了初中，常州八中，然后为什么去这常州呢，是因为他追随了他的恩师樊毅啊，这个老师呢对他整个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一开始我们刚听的时候可能会奇怪说为什么说他转了三次学， 对、 对，但是这么一铺开再听下去就能听出来啊，原来是这个古有孟母三迁啊，今天他是三迁为了踢球。 为了踢球，真的是为了踢球，而且学习成绩很好。当时呢初中的时候黄子昌呢就想我直接去踢队吧，鲁能足校就要他。但是他的恩师也就是启蒙教练樊毅坚决反对，他说不行，文化课很重要，你必须读完高中。所以他和其他的一些小学员不太一样，他是读完高中再去踢球的，所以他文化课呀各方面包括他对于足球的理解还是不错的。所以你可以在他场上很聪明，球商也很高啊，这个时候一下就讲出来，你就觉得哎呀你这可以啊，你这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啊。 对啊，所以说真的我觉得一个优秀的足球解说员真的是要了解太多的事情了，就是你可能这场比赛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这场比赛你准备了非常多的东西，可能一场比赛说下来呢你说到的东西可能是你准备的三分之一，并不是每一条信息你都有机会去罗列出来的， 对， 或者说没有这个契机。 我觉得还是要了然于胸，就是你就张口而出的时候，脱口而出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你再翻来看， 就不是你 在读新闻，那就不行了。 对，那就读课文嘛。 啊， 你任何一个初中的、高中的，你过去也可以。你把这资料都摆好了，你告诉这球员是几号，然后你给镜头给他，你就念，哎，他怎么怎么样，你还是要说的感觉，这是不太一样的。 是，我们的这个网友菲菲问啊，说足球解说员一般都在什么位置解说呢？是不是全场视野最好的地方？这个是不是要涉及到一个现场球场内的现场解说和演播室解说的 区别？对，你要去现场解说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解说席给你搭起来，或有的时候是在这个 VIP 的室里面，给你去呈现去解说。然后如果是在演播室当中呢，就是对着电视和大家一样，你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看到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啊，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现在的解说更多的还是演播室解说。 对，演播室解说更多一些，除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赛，才会去现场。 到现场去解说啊。还有的网友提出问题啊，说足球解说员大概应该都是球迷出身啊，至少肯定是有自己喜欢的球队的。那苗林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吗？ 我喜欢中国队。 除了这个中国有没有俱乐部球队呢？ 我国外没有主队。 那从你的这个解说员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解说员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没什么，我没啥，因为我喜欢中国队嘛。 对， 你要解说中国队，你必须要加油助威。 是 啊，但解说员还是要客观中立啊，永远要记住客观中立。你要考虑任何一方球迷的感受。 在解说界可以说也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前辈了啊。他们也有很多这个著名的段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黄健翔的嘶吼，对吧？这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包括这个我们有说，诗人解说贺炜，还有这个佳允说的这个蝴蝶飞不过沧海啊，都是很著名的段子哈，很著名的这个段落，有没有你视为榜样的一些段落呢？ 我其实健翔老师，我又特别的崇拜，也特别的喜欢。刚才一直说的董路老师。董路老师这段子特别多，二号是自己的人，对吧？这很多的一些刚毅，你想拥有什么就去追求什么，45度炸等等等等啊！董路老师的一些语录我也特别喜欢，韩乔生老师也是，韩乔生老师啊，快节奏的这样啊，滴滴滴这样的前进啊，类似有点小贯口的感觉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解说老师，我都特别特别的欣赏，詹军老师说这球进了啊。等等等等，什么天什么什么天王盖利虎，是吧？这类似这样的看我大吉鲁，大概是这样的。我后边加了一个，我是这样说的，天王盖利虎，看我大吉鲁，宝塔镇河妖，数他最风骚啊，类似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也有点这样的语录，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还喜欢张璐指导，我觉得张璐指导真的是一个对于足球的理解啊，技战术分析啊，包括他这个预测太准了， 炉火纯青 啊，炉火纯青啊，这上了一定的境界了啊。所以很多解说员我都非常的喜欢，李欣老师和董老师一块搭档啊，这样的一种配合，就相当于是郭德纲和于谦，你要找到一个这样的搭档，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说了这些段落，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自己的段落？毕竟你也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解说员了哈，有没有最自豪的那么一段，或者说提起来就津津乐道的？ 其实我真的没有固定的几句话，因为我评述最后解说特别多，而且呢，我觉得我和其他解说员有一个，就是我更加直言不讳吧。我特别记得就是几年前石家庄永昌坐镇主场对阵长春亚泰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是事关两个球队的保级大战，主裁判出现了一次严重误判，当时呢是毛剑卿给倒地了，然后呢裁判员指向点球点，但其实那个球呢并没有碰到毛剑卿，这个球不存在是点球， 石家庄的球员倒地了，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裁判给了石家庄一个点球，当时这完全是个误判，慢动作回放很清楚，我直接就说这个球有问题，这个球有问题，然后我就直接说这不是点球，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我说了很多一些话，所以这场球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可能会影响我整个职业生涯，因为这个确实说的有太直接了啊，但我觉得还是要说，因为这是良心，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一点，我有很多解说员不敢做，但我敢做 哦， 比如说评书这个加进去，很多人都不敢，可能有点想法但不敢做，我是真做，我是全国第一个在解说当中放音乐的人， 嗯哼，放了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贴吧也好啊，虎扑论坛也好啊，就去看看，这反应非常好。我是全国第一个放音乐的，而且我是给这个球员安这个外号， 嗯， 迪巴拉啊，尤文图这个球员叫做迪巴拉，我叫他巴拉拉小魔仙。一开始他的外号叫做小魔仙。后来我想，小魔仙，小魔仙，不是有动画片都是巴啦啦小魔仙吗？只要迪巴拉一进球，我就重复，他是巴啦啦小魔仙。从此之后，尤文图斯球迷都叫他巴啦啦小魔仙了。巴啦啦小魔仙有个主题曲，我当时在想，如果迪巴拉这么萌的一个球员，这么可爱的一个球员，这么年轻的青年才俊，他要进球了，我要是放了迪巴拉巴啦啦小魔仙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我就挑选了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意大利杯亚特兰大对阵尤文图斯。 嗯， 我提前把高潮部分啊，就整个的这个 写好了， 就已经放好了。 嗯， 电脑放这儿，就等着迪巴拉进球。 还真进了， 还真进了。迪巴拉一脚远射破门啊、嗯！我先用评书铺垫了一下：拉公主满月，剑走似流星，弹无虚发。迪巴拉，这就是迪巴拉的功力。巴拉拉小魔仙 ，music， 走！啪，把这个话筒拿下来，怼到这个电脑上。电脑声开到最大，一摁空格，那边就开始巴啦啦小魔仙咒语一呼喊，当时炸了，真的炸了。 嗯， 据说孙思成和梁湘宇那场比赛是在这个家里看的， 就是另外两个同事， 对、 啊、 他俩人在一块看的，直接从这沙发上直接笑趴到地上去了，没见过。 嗯， 全国第一个也是独一份在解说当中放音乐。后来我演变到什么地步，当时拖地还在罗马没退役呢，托蒂只要替补出场，我就放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哦 啊， 因为托蒂是属于罗马哈、啊， 对， 罗马的这个队徽啊是红狼， 哎对， 对吧？ 所 以说 放《饿狼传说》 嗯 啊，然后那个罗马队一进球放音效，我第一个加音效的就是 MC 解说，我也被誉为 MC 嘛、嗯，就放音效，就狼吼呜、哦、这样的，你知道吗？对方进球我也是根据对方的一些这个其他球队的一些特点，我给他按不同的音效，按不同的音乐。 嗯， 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忍者，那英格兰叫做忍者啊，他的一些外号就放火影忍者啊、嗯、他进球放火影忍者，有时候音乐这一到位，哇，那个感觉特别燃，你知道吗？真的，别人没尝试过，一甲凌晨3:45，我放这个特别提神，而且球迷特别喜欢。 是， 他是第一个在解说当中说唱的，单独给中超联赛做了一个主题曲，就唱歌部分，就鲁能好汉平不能上泰山，去次火焰照着肝胆，风驰电瞬间点着线，狂过身体铭记我的皇冠，就是类似这样的。中场休息的时候来到这个，哎，中超解说中超联赛的时候，哇、哦，啪一下亮相，16支球队全部点评到，中超球迷特别喜欢，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听了这么多，我也真觉得这是一种真正能给喜欢他的观众带来极大快乐的感受的解说。 对， 我也在想，就是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说这样的，因为我在看球时候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放音乐的场景和段落哈。但是我一想，如果说真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有了除了语言之外的更多的辅助或者更多的创意去运用到比赛的解说当中，也能体会到这个解说的用心，也能体会到这个解说所带来快乐的这个氛围和气氛哈。那最后我们还是把这个时间交给网友的问题哈。 嗯、 网友问啊，就是说好像很多的这个著名的足球解说或者著名的解说员都玩过跨界啊，韩乔生老师就解说过很多别的项目、 嗯、 那苗林有没有尝试过去解说别的项目，或者说解说员想要玩跨界容易吗？之前你也说过为了足球解说你要做很多的功课，要是让你去解说别的项目会很难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个都是相通的、 哦、 我们都是相通的、 嗯、 包括一些这个体育之间的一些东西，我刚才也说到了，就算是体育之外的主持娱乐也好还是新闻也好，我觉得都是相通的，都是语言嘛，而且我觉得在不同的这样领域都能给我汲取不同的营养，然后能相应的用到体育当中。 嗯 啊，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娱乐当中的一些心态呀，包括放轻松啊，包括一些段子呀，包括与人的一些交流啊，都能用到体育当中，都是相辅相成的啊，没有那么多的隔阂。 嗯， 体育之间更是如此，你了解了这个足球你也能解说篮球，我之前还解说 CBA 呢。 嚯、 啊、包括这个乒乓球， 嗯， 一起说奥运的时候我也是尝试了乒乓球的解说，现在也是挺了解的这个项目、 嗯、 也挺喜欢的，所以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嗯嗯，就是感觉在了解上或者说在这个解说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是这样。 对、嗯、 啊，还有网友问啊，就是说我现在的孩子呀也特别喜欢体育， 嗯 啊，他也以后啊想成为一个运动员或者体育解说员。我感觉呢，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有体育梦呢就能成为运动员啊。但是通过良好的积淀和熏陶，我觉得是可能会成为一个解说员的啊，或者说体育工作者的。那苗林，你是从小有这个评书的底子啊，你有这个这样的学习的经历，让你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一条独特的这个闯出来的路线啊。那如果说没有学过评书的，他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年轻人，他想成为体育解说，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多听多看多感受 啊、 然后还有多实践，就这么简单。多听就是听别人怎么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多看是要看这些比赛分析，多感受是你要感受这种足球的氛围，还有多实践，你必须说才行。 多去自己的去自发的去练习。 嗯，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来问问苗林吧。现在这个足球文化足球市场其实也是一直在发展当中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足球这个运动，也更多的人关注到足球解说员这个职业哈。那作为这职业当中的一份子，你对此有没有什么期待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朝阳产业。而且我觉得体育一直都是个风口。不仅是足球解说，可能篮球解说也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想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这个行业现在竞争越来越大了。而且平台就那么几家，无论电视也好，网络也好，收入还并不是特别高。如果您真的是踏入了这个门槛，你会发现真的收入没法和娱乐相比，太少了。而且竞争还很激烈，很多年轻人都想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不坚持，没有毅力，或者说没有一定对足球的热爱和情怀，你很难把这个东西做好。这个 其实很多的解说员应该都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吧，就是说他们的才华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积淀其实可以让他们有很多的选择。 对，然后我呢是这样觉得，我一个是有个梦想，就是特别想复兴评书。我一直觉得评书和足球解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洽合点。第二个呢，我更希望足球啊能真的让更多人喜欢。这点上说实话鹿晗做的特别好，我真的挺羡慕鹿晗的，我也挺敬佩鹿晗的。 天下足球有这个专访的这个节目播出， 尤其是那些喜欢鹿晗的女孩子，就是因为鹿晗才知道足球的， 对， 才知道曼联的，才喜欢上足球的。我真的是觉得足球解说也应该承担这样一份责任。如果你仅仅是只给已经喜欢足球的人，他就那么一些， 是 他盘子就那么大，然后大家都一块分，你说实话，你这个市场就那么大，分来分去，无非就是你的这个蛋糕小了，我的蛋糕大了，你的蛋糕大了，我蛋糕小了， 是 就没啥意思， 就很难走向一个大众文化了。 对，所以我觉得足球解说还有一个责任，你让那些不喜欢足球人听了你的足球解说，喜欢上足球，让那些不喜欢足球的人或者不了解足球人听了你的解说，也想了解足球，也喜欢上足球，我的天哪！功德无量啊，这才是足球解说员最高的真谛。就可能有人觉得足球解说就把球迷服务好，这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把球迷服务好，这肯定。第二个，你要扩展球迷啊，那些并不了解或者说不喜欢足球的人，他能够了解足球，喜欢上足球，让喜欢足球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让体育产业越来越好，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而不是大家只瓜分本来就有的蛋糕。 没错啊，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苗林啊，了解了他的评书解说，更了解了足球解说员这个行当啊背后的故事和付出。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苗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你。 辛苦子昂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我是苗林六六，草田苗，鱼字头，双木林，还有两个阿拉伯数字六。 好，无论是为评书文化奔走，还是在解说岗位上耕耘，都少不了一份求索，一份坚持。再次感谢苗林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述。值得一提的是，苗林还即将有一本新书《中国足坛琅琊榜》也是马上就要出版了，大家也不妨到他的文字里去感受评书与足球相结合的魅力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皮影戏这个行当，来一起了解坚守下的灯影人生。